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想去边度都听到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就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咁简单。 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澳纽广东道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嘅。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咁今日咧就系2014年12月18日。 嗯、 本因在一个这样的日子呢，应该大家都很开心，普天同庆，开始讲一些圣诞节的话题、啊、这样。但是在我们即现在身处的、澳洲雪梨呢，我们就已经是没有了这个圣诞气氛。原因呢就是、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关乎这个星期一、早上所发生的人质事件，就导致、两位的、人质呢就是在、这一件事件里面死亡的。这件事对我来讲呢，我就会形容为惊讶但是不惊奇、 嗯 当我讲这句说话的时候，我想即都是跟香港的情况是、有相似的。因为即是、平时如果听开网台都会批评、另外一些人说，哎呀，为什么香港会变成这样、啊、但如果你是有留意香港发生什么事，你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反应，你会说，主要其实香港已经变成这样很久了，是你自己不知道嘛。 嗯、 所以即对于即、在香港警察乱咁打人啊，乱咁拉人啊，同埋即啲法院乱咁判啊咁样样，对于熟悉政治嘅人，佢哋系会惊讶而唔惊奇。咁、 嗯、 同样地，我哋喺澳洲今日见到呢一个嘅恐袭，都系惊讶，但系唔惊奇。 嗯， 尤其是如果你是听开即是、本节目啦，澳洲路边社啦，咁样，相信大家都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些东西迟早在澳洲发生，即是我没有讲到出口，但是我只是讲在中东国家发生什么事，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欧洲发生什么事，这些左交的政策令到这些本身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变成个什么地方。那我就形容说，澳洲现在都是走同样一条路。 嗯， 咁所以即係我就隱隱約約咁樣講，就係話呢一啲事情喺澳洲遲早發生。咁事實上喺今個星期一，我哋就見到自己最唔想見到嘅嘢。咁呢一個時間就唔係話我嗱你睇下抵死啦，即係説話就唔係咁樣講，因為我係愛呢個城市， 嗯、 我係愛呢個國家咁樣。咁但係我點解痛心，就係因為呢一件係我唔想見到嘅事情發生，雖然我知道係會發生咁樣。而且即係身為一個即係叫保守派啦 ，conservative 啦咁樣，即係有時我哋做事又真係好難嘅咁樣。因為當呢一啲事情未發生嗰陣時候，咁跟住我哋話呢一啲事情會發生啦，我哋有呢一啲嘅警告啦咁樣，人哋就要話你兩樣嘢，佢話你係 fear mongering， 即係會即係導致恐懼咁樣。 嗯， 咁另一方面咧，佢就要話你係種族歧視嘅咁樣，因為唔係所有伊斯蘭教徒都係極端啊，blah blah blah嗰啲咁嘅説話。 嗯， 好啦。咁当今日发生呢一啲事情嗰阵时候，我哋咧就系、是、会话嗱，我都话噶啦，即系唔系好轻佻、好开心嘅话，嗱，我都话噶啦，即系唔系咁样样。但系话嗱，我都话噶啦，我哋而家系要改变咯，咁样样。咁但系咧，啲左交咧就系、是、会咁样话你，佢就话嗱，而家明明有人死咗，你唔单止唔怜悯佢，啊，你仲要将你自己嘅种族歧视嘅政治嘅agenda 就要摆出嚟，你有冇搞错啊？就会咁样俾人闹噶。即系你之前警告人哋又话你种族歧视，你而家话嗱，你睇下我哋要改变，人哋又话你种族歧视。所以即系喺呢一件事，我除咗系因为见到有一个杀，即系冷血杀人嘅恐怖 分子在我的城市里面乱枪扫射杀人之外令到我嬲呢？我另外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左交呢，他们不单止不利用这个这么好的机会来到反省，反而就是将这些令到澳洲今日变成咁样嘅情况嘅扩大。 嗯， 点解我哋今日变成咁咧？就系因为佢哋咧喐下咧，就系话种族歧视，种族歧视。咁好啦，到今日发生咗呢一件事啦，佢照攞翻种族歧视呢样嘢出嚟讲。咁所以即系今日喺呢个节目咧，就会做几样嘢啦，咁样样。咁首先咧就系睇翻当日嘅情况。到底發生啲咩事呢？咁樣咁另外之後咧，就係、是解拆下點解澳洲今日會去到呢一個田地。雖然咁樣講啦嚇，咁但係其實即係第二個 part 頭先講嗰個，即係解釋澳洲點解嚟到呢一個田地咧，就並唔係新嘢嚟嘅。因為相信如果係聽開呢個節目咧，即係平時都聽唔少。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又係我講中嘅一樣嘢咁樣。咁即係除非我哋係改變嘅嚇，除非我哋即係即係審視下、審察下到底以前做過啲咩事嘅呢一啲事情，唔會停止喺呢一度，只會繼續發生， 最可能每一次更加嚴重。 咁同埋第三咧，就係、是、講下呢一啲左膠咧點樣令到我咁嬲，因為咧喺呢一件事裏邊咧，佢哋係好應該咧就係、是、低頭反省同埋道歉啊。 嗯。 咁但係 instead 咧。即系我哋喺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早上，我哋喺澳洲就系面对真正嘅邪恶，呢一啲就系伊斯兰极端分子嘅邪恶。咁、但系呢一啲左交咧，佢就将呢一个邪恶嘅焦点就转移咗去边咧？就转移咗喺种族歧视方面。咁但系令到我更加嬲嘅就系咩咧？就系呢一个种族歧视咧，根本系不存在嘅。咁我一间会证明点解唔存在。吓、即系呢一个系即系喺英文会叫做一个 straw man argument 啦，即系一个即系稻草人嘅论点啊，咁样样。咁就即系话佢会攞一个论点出嚟，但系嗰个论点咧其实系唔存在嘅，其实系假嘅咁样样。咁今日咧就系、是、会讲下呢几样嘢啦，咁样样系啦。咁就係講翻即係喺星期一嘅早上十點鐘咧，就係、是、開始咗呢一個人質事件啦。咁就係喺雪梨 Martin Place 嘅 Lynn's Cafe 裏邊嘅咁樣樣。咁雪梨嘅 Martin Place 咧，就係、是、即係可以叫做即係城市之中嘅城市， 嚇 CBD 嘅 CBD 咁樣樣。 高級商業 區。因為咧，即係大家要知道咧，其實雪梨嗰個叫做 CBD， 即係呢一個。即係市中心咧係好大嘅嚇，係好大嘅。即係如果係用香港嘅地圖嚟到睇咧，即係我諗佢即係概括嘅範圍咧，差唔多係有中環、灣仔、銅鑼灣，即係幾個係加埋金鐘幾個加埋一齊咧，就係呢一個 CBD 啦咁樣樣。咁但係呢一個 Martin Place 咧，佢就係呢個 CBD 裏邊嘅中環嘅最核心嘅嗰條街嚟嘅咁樣樣。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是當時發生的地方啦，咁即係事發咧，就係喺呢一個嘅 Lynn's Cafe 啦，咁樣樣，咁呢個亦都係即係一間即係好出名嘅喺雪梨食啊同埋飲朱古力嘅地方啦，咁樣樣，咁好多即係喺嗰邊辦公室即係做嘢嘅人，即係都要落去嘆杯咖啡啊，咁樣樣嚇，即係都要解釋翻少少咧。其實即係我哋澳洲咧係一個比較叫做 egalitarian 嘅社會啦，即係一個好平等嘅社會咁樣樣。咁所以就唔係話咧，因為係喺中環裏邊，淨係一啲中環人先會去啊咁樣樣。咁其實好多人都會去嘅。咁即係我哋喺當日見到嘅人質啦，咁樣樣。咁裏邊咧係包括有律師啦。有學生啦，有大肚婆啦，有老人家啦，有媽咪啦，即係通渠嘅都有嚇。咁所以即係一個大家都會去嘅地方嚟嘅。咁我相信即係如果你係同一啲雪梨嘅朋友傾偈啊咁樣樣，咁應該係有一半人係會去過嗰一間嘅 cafe 嘅，即係一個好出名嘅地方嚟。咁所以呢一件事其中最恐怖之處就係咩咧？就係、是、兩方面，第一個咧就係呢一個係我會去嘅地方。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因為有去到呢一間 cafe， 即係當時俾人困住做人質嘅嗰一班嘅嘅無辜嘅市民咧，咁樣樣，佢哋咧都係我哋全部識嘅人嚇。即係我唔係話我哋唔係真係識佢啊咁樣樣， 或者朋友個朋友，即係總之係可能係你係會。如果不好彩的话，你可能会是其中一个。 意思是你社区圈子里面一定会认识好像这一种人。我想问你认不认识一些律师是朋友 认识。 有没有认识人在Martin Place、CBD 那边做事？认识。你有没有认识大学生？ 认识。 你有没有认识人冲咖啡？ 认识。 是咯。 即系呢一班人就系喺任何正常人嘅社交圈子会同佢做朋友嘅人，所以呢一件事咧系发生喺即系好普罗大众人嘅身上，即系我哋唔系话好似即系好似即系如果喺香港赛马会嘅咁样样，咁里边有件人质事件嘅，咁大部分香港人可能会其实都唔关我事，或者我唔会咁惊讶，因为嗰啲人我都唔识，同埋我从来唔会去呢一个咁嘅地方噶嘛。但系喺呢一个 Lens Cafe 所发生嘅事情咧，就系、是、一个好普罗大众嘅一件事嚟嘅，同埋大家都会去嘅地方咁样。咁同埋我都加句咧，就系、是、咧，我哋澳洲咧就唔系好似香港咁样咧，即系成日斯斯缩缩啊咁样样，就系话某间咖啡店某间朱古力店，我哋就唔会咁样嘅。系 L 字头嗰间咧 ，L 字头 T 字尾嘅你知咧出嗰啲朱古力咧里边溶溶地嘅，即系通常系红色嗰一只咧，即系就冇人会咁样讲嘢嘅。即系我成日都 complain 唔知点解啲香港人做节目咧，同埋中国人做节目就一定系要咁样嘅。 嗰啲讲歪少少啲音嗰啲。 系啊，唔好讲 lens 啦。我哋讲连乜嘢嗰间啦，咁样嗰啲咁样咧，即系我哋澳洲人从来唔会咁样嘅吓，因为咁样做系好低 B 嘅，其实系即系你一系知道，一系唔知道吓，咁你点解唔讲？ 即 系 你 系 想人知， 有啲咩问题咧？ 咁 样吓，系啦，咁所以即系当日咧 ，Lens 呢一个嘅即系朱古力店咧，就系、是、无论喺新闻啊、电视啊、电台啊，即系都系不停咁样讲。咁同埋有样令到我系即系几 shock 啦吓，就系咩咧？就系、是、因为咧，即系当日呢一啲电视台嘅 camera 咧，就系、是、一路影住呢一个窗啊嘛，即系个窗口啊嘛。咁、个窗口咧就系、是、写住Lens。Merry Christmas 咁樣樣，因為咧 Lens 係一個好聖誕節嘅牌子嚟嘅，即係一聖誕節嗰陣時候就好多 Lens 嘅廣告啊，就擺到成日都係啊咁樣樣。咁我哋好多時候即係都係將聖誕節普天同慶同埋 Lens 係會掛埋一齊講。咁所以即係當我哋見到即係呢一個窗口寫住 Lens， 咁跟住下邊即係寫得好靚嗰隻字 Merry Christmas， 咁跟住上面咧就有一啲嘅人字，即係被逼就將呢一個嘅伊斯蘭教嘅國旗咧，就係、是、伊斯蘭。教嘅旗咧就系、是、被逼举高啊，咁样样 贴喺个窗口 系啦，即系嗰个对比啊，系即系令到大家好 shock 同埋好痛心嘅咁样样，咁系啦，就讲翻当日发生咩事先啦，咁样样，咁就系咧当日嘅十点钟咧，就喺、是、呢个雪梨嘅 Martin Place 咧，有、就是、一个持枪嘅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咧，就系、是、入咗去，咁然之后用枪咧嚟到恐吓佢哋，逼佢哋闩门啦，咁样样，咁里边咧就系、是、困咗咧17个嘅人质嘅，咁呢一啲人质咧就系、是、咧一一咧就系、是、被逼咧就系揸住一啲伊斯兰教嘅旗咧，即、就、系、是、放喺个窗嗰度嘅，即系佢唔系。俾啲膠紙佢叫黐喺個窗度， 用雙手 撳，即係叫用雙手舉高撳住喺個窗嗰度。咁、有一啲人質咧，佢係足足咧每一次咧舉咗成2个钟头嘅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即係係一個幾恐怖嘅經歷咧。即係我相信大家都係難以想像。咁我哋一啲初期嘅報道咧就話，即係呢一支係伊斯蘭國嘅旗，即係 ISIS 嗰支旗嚟嘅咁樣。但係之後咧就發覺其實唔係嘅咁樣，呢一支咧只不過係伊斯蘭教嘅教旗啫咁樣， 黑底 黑底白字咁樣啊。咁但係伊斯蘭國嗰支旗都係黑底白字嘅咁樣，咁其實都好難分嘅。咁其實難分點解咧？係因為係好正常嘅，即係我哋而家又係有好多嘅即係 controversy 爭論啊，就係邊支係咩旗啊？邊支伊斯蘭教旗係代表好嘅，邊支係代表壞啊？咁樣樣，即係有好多呢一啲咁樣嘅討論啦。咁但係其實呢啲所有嘅討論咧都係戇居嘅，因為所有嘅伊斯蘭教嘅教旗咧，都係寫住同一句説話，英文咧就係、是、There is no other God but Allah, and Muhammad is the messenger。即係除咗阿拉之外咧，係冇其他嘅神，別無他神。咁同埋咧，即係呢一個麥可麥德咧，就係佢嘅使者。每一支旗都係講呢個説話嘅。咁所以無論你白底黑字啊，定係黑底白字，定係綠底白字，定係其中一啲字擺喺個圓圈裏邊啦，都係同樣嘅宣告嚟嘅，就相等於基督教咁樣。即係你有好多唔同嘅十字架，咁但係都係同一個十字架嚟嘅。咁所以你唔可以話哦呢一種十字架咧就係、是、代表咩嘅哦嗰一種十字架就係代表咩？其實個教義個意思係一樣嘅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唔好被人 混淆啊， 混淆視聽啦咁樣樣嚇。咁冇錯啦，就係、是、一班嘅即係嘅呢一啲嘅嘅人質啦，就係、是、被逼咧，就係揸起住呢一啲旗咧，就放喺個窗嗰度嘅咁樣樣。咁喺下午嘅時分咧，即係即係有幾個嘅，即係有5个人質咧，就非常之好彩。咁佢咧就係、是、咧成功咧，就係、是、逃脱咁啊跑咗出嚟嘅咁樣樣。咁其中咧就包括咧2个亞洲嘅女仔啦，即係2个都係職員嚟嘅咁樣樣。咁當時真係見佢跑出嚟恐懼嗰個樣咧，真係不生難忘嘅，即係即係唔會 係啦，即係唔會忘記嘅，即係好恐怖嘅咁樣嚇。係啦，咁之後咧就一路係等咗好耐，咁亦都即係好多市民即係都喺度問啊，即係點解唔揾 sniper 殺佢咧？咁因為我哋睇好多啲警匪片啊嘛，通常都係出 sniper 啦。咁點解冇出 sniper 咧？咁樣樣即係好多人咁樣問啦嚇。 嗯。 咁之後咧就等咗好耐，即係成件事咧就歷時17個鐘頭，就去到早上嘅2:10啦，即係凌晨嘅2:10咧，即係由嗰朝開始去到晏晝咧就逃脱咗幾個人，成個夜晚都冇事發生。但係去到即係之後嘅朝頭早嘅2:10咧，就開始有事發生啦。咁警察咧就聽到三下槍聲，之後咧就聽到連環掃射嘅聲音。咁所以飛虎隊咧就係馬上咧就係衝入去掟呢一個嘅閃光彈啦，咁樣樣嚇。最後咧就係將呢一個嘅疑犯咧就係射殺咗咁樣樣。咁喺呢一件事裏邊咧，就發現咧就係有兩位人質咧就係死亡。另外咧就有四个咧就系受咗枪伤嘅，咁讲下呢一啲嘅死难者先啦，咁样咁就有两位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叫做 Tory Johnson 啊，34岁，就系当日当值嘅呢一个嘅经理嚟嘅，咁样咁佢咧即系之后咧都系有好多佢曾经嘅雇主啊，同埋佢同事啊、朋友啊，即系都赞佢系一个easy to get along with 嘅人啦，即系系一个好好人士嘅人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位非常出名的律師嚟嘅，即係其中澳洲最即係出色的一位，都算是年輕的女嘅律師啦，咁樣樣嚇，38歲。咁佢咧就係一個媽媽嚟嘅，有三個小朋友咁樣樣。咁佢咧就係都係喺一個法律界好出名，即係律師世家嘅即係成員嚟嘅咁樣樣。咁喺呢件事裏邊咧，兩位咧都係被認為咧係英雄嚟嘅。第一位咧，即係嗰個 manager 咧，即係阿 Tory Johnson 咧，佢咧就係有報告就指出啦，即係我哋而家知道嘅就係咩咧？佢就係不顧生命咧，咁樣咧喺呢一個槍手嗰度咧，就係嘗試咧就搶佢支槍咁樣樣。咁佢就係喺即係喺呢個掙扎之中咧，就係被射殺死嘅咁樣樣。咁另外呢一位 Katrina 咧，即係呢位律師咧咁樣樣，咁佢咧就係喺呢一個混亂當中咧，就係咧捨命咧嚟到保護即係一個懷孕嘅朋友嘅，咁樣樣係啦。咁另外都係有好多其他唔同嘅人質啦嚇，受傷嗰啲啦咁樣樣。咁即係其中兩個人質咧，即係都係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咧，即係呢一啲人質全部好 close to home 嘅咁樣樣嚇。咁其中一位咧就叫 Fiona Ma， 咁我相信即係。即係你淨係聽呢個名字已經係覺得一個熟人嘅名啦。其實講真係咪先？咁咧佢亦都係喺我哋即係屋企附近嘅呢一間叫 James Roos 嘅學校咧，就係修讀嘅咁樣樣。即係佢係讀書中學生嚟嘅咁樣樣嚇。咁呢一間學校咧係即係極多亞洲人啊、香港人、中國人就修讀嘅咁樣樣。咁另外一個咧就叫 Ellie Chan 啦，22歲，咁係新南威爾斯州大學嘅學生 ，part time 咧做 waitress 嘅。咁佢就係即係喺即係呢間朱古力店跑出嚟。嗰一個嚟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咧，就係當日幾受害嘅者，即係雖然佢哋係即係幸好生還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你諗下呢個心理嘅創傷嗰 damage 係有幾大咧？咁樣即係我哋都係祝福死難者嘅家人，首先咧就係即係即係佢可以得到安慰啦，首先就嚇。咁但係另外其他嘅傷者啊，或者係人質啊，咁樣即係都喺心理上面可以做下康復嘅咁樣樣。咁呢、這個槍手到底係邊個咧？咁樣樣咁咧，佢就係一個50歲嘅伊斯蘭教嘅分子嚟嘅咁樣樣。咁呢條友咧就犯案累累。 哇！我想他嗰個罪案是好似本電話簿咁厚。 咁又唔係嘅，得3頁啫。其實就咁，但係你唔使好厚咯，因為當時即係其實就咁樣嘅，因為即係如果罪案好厚嗰啲，通常都係即係呢度攤少少嘢，嗰度攤少少嘢啊咁樣嘅。咁但係如果係真係犯大案嗰啲人咧，就唔會話 好嚴重嘅嘢嚟喎。 係啦，咁如果好嚴重嘅，咁即係佢一坐40碌啦，咁之後都冇乜點犯罪啦。咁所以通常咧最衰嘅人咧，佢係嗰啲犯案嘅率就係、是、其實反而冇咁高嘅咁樣樣。嗱咁但係呢一個人咧，佢咧就係、是、一個從伊朗嚟嘅 refugee 嚟嘅。 嚟咗十几，嚟咗澳洲十几年， 系啦，嚟咗澳洲十几年咁样。咁点解咧？因为咧，哎呀，伊朗政府对佢唔好啊，咁所以我哋澳洲咧就包容，伸出我哋嘅善手， 出咗你嘅善心加善手， 系啦，即系我哋英文就要话，即系reach out our gracious hand 啦，咁样。咁中文就系即系伸出我们的善手， 总之就怜悯佢啦，当年， 总之就怜悯佢啦，咁样样。咁跟住佢今日就系咁啦，咁样样。咁即系我都留意到系咩咧？即系我哋好多时候成日都听啲人话，即系伊斯兰教系和平啊嘛，咁样样。咁呢一个人都好出名咁样讲过噶吓，即系佢即系有一次犯案之后咧，佢就喺呢一个嘅法院出边咧，就系揸住支笔同埋揸住张纸，咁佢就话呢一个就系我嘅武器，我系用纸同埋笔嘅。哇，当时几多人赞佢几包容啊，咁样样。啊！讚佢係冇錯啦，伊斯蘭教咧就係平安嘅，就係和平嘅啊！咁即係嗰啲左膠係咁啊！你啲人講咩，佢即刻全數收曬噶。啊！佢話 peace 噶嘛？咁有乜理由唔係咧？即係佢係咁樣。 佢都講大話啫，係咪先？ 係啊，咁樣樣。咁佢曾經做過啲咩咧？佢咧就係寫一啲咧，即係惡毒嘅信咧，就係嚟到挑引喺阿富汗戰死嘅家人嘅家屬啦，咁樣即係佢家屬啦，咁樣樣。咁另外咧，佢亦都係即係被控咧咁樣樣，即係係殺死自己前妻嘅幫兇嚟嘅咁樣樣。咁同埋佢曾經都係有50項嘅性侵犯嘅罪名嘅。 嗯， 好似我哋先所講，咁我哋有好多嘅澳洲人啦，佢哋就會問點解我嘅城市變成咁？嚇，點解我嘅城市變成咁？咁但係就好似香港有好多人會問點解我城市變成咁一樣，呢一啲人咧係根本冇留意到新聞，冇留意時事，唔知道呢一個國家到底發生緊啲咩事。 或者可能佢哋有睇，佢哋有聽，但係問題係嗰陣時所有嘅事發生嘅時候，都係喺遠處嘅其他國家，而唔係自己親身住緊呢個國家上面發生。 嗯，即係又係嗰句啦 ，They hear but they do not listen。係 啦， 所以今日發生呢件事，佢係驚訝。或者佢驚奇，咦？點解會咁噶？但係一啲都唔應該 surprise， 因為呢一件事咧，我哋已經會講到 writing is on the wall 嚇，即係呢個係聖經嘅故事咧，就係話即係一個警告已經係寫咗喺蒙牆嗰度嚇，咁你係應該知道，但係 真係幾時嚇？ 但 係 個個都唔知呢一個，只不過遲咗嘅一件事咁樣嚇。咁所以而家即係我都想即係討論一下佢嘅計劃到底係啲咩咧？嗱，咁我都想即係解釋一下咧，即係喺官方啊同埋新聞裏邊咧，係唔會有一個咁樣嘅解策，因為即係媒體咧基本上係唔可以咁樣講嘅，其實就嚇。咁我解釋完之後咧，相信大家都明白點解媒體唔可以即係講我呢一個嘅方法。咁但係咧，相信大家聽咗之後咧，都覺得呢一個係最 make sense 咁樣樣嚇。嗱，即係我哋點解會知道佢嘅計劃咧？因為咧即係。你知通常咧，即系如果我哋睇电视啊，即系好多人质事件啊，都会叫你熄晒电话、抌晒电话，即系唔准同外界接触啊，咁样样。咁但系呢一件事，即系系好唔同嘅，就系咩咧？就系呢一个嘅恐怖分子咧吓，佢就系不停叫啲人质咧，就系要 send social media 出去啊，话我而家即系被困啊，即系打电话俾电视电台啊，咁样样。即系佢要将呢一件事咧，就搞到越大越好，等全世界知道。Which is 咧，佢又真系好成功嘅，因为我听讲，即系就算喺香港，即系喺街上嘅电视咧，即系都系一路 播 住即系呢一件事啦，咁样样。咁咧呢一条友咧，佢就有三个嘅要求嘅。咁佢第一个要求咧，佢就要得到一支伊斯兰国嘅国旗，即系 ISIS 嗰支旗。咁樣咁所以由此可見點解即係一開始舉起嗰啲唔係 ISIS 國旗呢，因為如果佢有嘅佢就唔使問人要攞啦，係咪？咁所以嗰即係佢就係、是、覺得呢樣嘢好重要，佢就係要知伊斯蘭國嘅旗咁樣。咁、第二呢，佢就係要求政府呢係要承認呢一、這個呢係一個伊斯蘭國嘅恐襲。第三咧，佢就係要求咧，要同呢一個嘅總理咧，就喺電台裏邊咧直接對話咁樣嘅。咁佢咧每樣嘢咧，即係都係有一個價錢牌嘅咁樣樣。咁佢就話，即係如果俾支旗佢咧，就放一個人嚇。如果咧佢係承認係伊斯蘭國嘅恐襲咧，就放兩個人。如果可以同總理喺電台講嘢咧，就放五個人咁樣樣。 其餘嗰啲咧？ 呢一個問得好啦，問得好啦。 其餘啲人 點 算？ 嗱，咁我就要解釋一下咧，即係嗱，因為最後警察咧呢三件事係冇一樣嘢有做到嘅，冇一樣嘢做咗嘅咁樣樣，咁所以即係當時咧喺裏邊嘅即係嘅人質啦咁樣。其中一個咧叫 Marcia Michael 啊，咁佢個 post 咧，即係我喺 Facebook 度咧，即係都見到嘅咁樣樣，即係佢係 live post 出嚟，有好多人 share 咁樣樣，咁我都收到啦。咁咧佢當時非常焦慮，咁跟住佢問。即系点解即系一个咁简单嘅要求都达唔到？即系政府你快啲俾支旗佢啦，佢要支旗咋就放人嘅，俾支旗佢啦咁样样。当我一听到佢要呢一支旗，同埋听到佢呢一啲要求嗰阵，我啊知道大镬。咁点解咧？ 又是那句，因为我有留意新闻和知道这个国家发生什么事啦，这样。因为在今年的九月2014年9月19号，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国安部，即是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呢，就做了即是一个大型的搜查，即是一个 raid 啦，这样就捉了很多的伊斯兰教的教徒啊，咁样去入佢屋企啊，咁样。当时咧就喺媒体咧，即系都有好清楚咁样报道，话佢哋当时嗰个计划咧，就系要咧 find a random Australian, execute them by beheading them in a public place, possibly in Martin Place。and film it and put it on social media， 即系佢就话咧，即系要求其捉条友，咁样之后咧就将佢咧喺街上斩佢个头嚟到处决佢，呢一个要喺公众嘅地方，例如雪梨嘅 Martin Place 影咗佢，跟住放喺社媒。咁所以好明显啦，嗱呢一个人佢要支旗，佢要政府承认系伊斯兰国，咁同埋要同总理live 喺电台度说话，你估呢三样嘢加埋一齐，佢系想点？即系唔使答噶啦。因为已经是很明显他想怎样，所以当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哇，知其肯定不可以给他，而且也有人问为什么一开始不 sniper 他这样，我相信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是有一些信息传出，就是说他在雪梨市里面就是摆了两个炸弹，然后就是很明显就是他会有一个警告，就是说哦，如果我死了，然后我的 cousins 定是阿哥啊，就会放炸弹的，这样死人死得更多，你千万不要，所以他们都即系要知道呢件事咯，咁同埋其实当时嘅资料咧真系好模糊嘅，即系我哋喺即系都系经过咗件事之后，我哋先知道系有十七个人质，即系里边发生啲咩事，系咪真系得一个枪手咧？其实大家都唔知嘅咁样吓。咁但系即系我哋都要赞扬即系当日警察做嘅一切啦，咁样吓。咁但系即系今日所发生嘅事咧，就并唔系 surprise 嚟嘅，唔系一个 surprise 嚟嘅吓。咁我哋可以话即系呢一个人系。不成功，因为他最后呢即是没有成功地。 得到他想要的东 西。是即是他的计划基本上是没有高位 hit 不到的样、但是我们不可以说他不成功咯。因为他事实上真的带来恐惧。他事实上真的带来恐惧。而这件事呢真的很明显呢，不是真的一个 random 的事件，不是一个无可避免的事件。因为其实我哋多年即系唔系净系我节目，因为我节目首先冇人听先咁样，咁但系我就算讲嘅说话都系用广东话讲翻好多鬼佬讲嘅说话啫，咁所以呢啲说话唔系冇人听到噶吓，即系警告过好多呢啲嘢，咁但系每一次警告咧就俾人批评话呢一啲系种族歧视言论啊咁样 blah blah blah 咁样，即系我哋要知道嘅就系咩咧？就系即系我哋今日喺西方国家形容嘅所谓嘅极。端伊斯兰分子啊，或者极端伊斯兰教的行为啊，咁样样喺世界很多地方是正常的，你知唔知啊？吓，即系呢个伊斯兰律法啊，即系你偷嘢要斩手啊，即系嗰堆啊咁嘅嘢咧，即系喺好多国家是有的，即系佢哋并不视为呢啲系极端嘅，系喺我哋西方国家，因为我哋系有民主自由，先至觉得呢啲系极端啫嘛。咁所以即系无论喺中东啦，同埋欧洲而家越嚟越多啦，咁样样，即系喺欧洲有啲地方就有啲警察都唔敢去嘅，咁取而代之就系有呢啲伊斯兰警察。就真係著住啲夾乸衣，寫住 Sharia Police 嘅喎，咁樣樣。 同埋直情要根據翻佢哋嗰啲法律嚟做事。 係啊，即係呢一個唔係話歧視啊，咁樣樣。我反而唔歧視添啊，咁樣樣。我就係話每一個地方咧都係有佢自己嘅文化，呢一個係伊斯蘭嘅文化嚇。咁我哋喺西方文化咧就係民主自由。咁兩個係 not compatible 嘅，咁樣樣。我咁樣講幾開放啊。 同埋就算佢哋有法律，其實都係件好事嚟嘅喎。 係咪啊？即係我唔講呢啲反話啦，咁樣樣。咁啊，嗱，當我真係認真嘅，我認真講咩咧？即係我哋唔好覺得即係啲左膠成日認為咧，即係民主自由啊，即係一個 universal 嘅價值觀嚟嘅，即係個個都相信嘅。邊個話嘅？即係對於呢一啲人嚟講，根本呢一個伊斯蘭教嘅律法，即係 Sharia law 就係最高無上嘅法律。咁所以佢哋係反民主、反自由嘅。即係我哋唔好覺得嚇，竟然有人係反民主、反自由嘅，點解會咁㗎？即係我哋唔好咁低 B 啊。所以喺哥本哈根喺即係今年嘅十月，係有數百名嘅伊斯蘭教徒上街大嗌呢一個口號 ：Democracy go to hell。有一啲嘅左膠就話呢一啲嘅極端分子話佢哋係 idiots 啦，idiots。即係會 dismiss 咗佢，覺得呢啲係少數嘅，唔關事嘅咁樣。咁但係我話俾你聽，真正嘅 idiots 就並唔係佢哋，真正嘅 idiots 係邊個呢？大家有目共睹，就係班左膠。咁所以我而家睇一睇先，飲翻杯水。 翻嚟之后咧，就继续讲下呢一啲左交点样摧毁我哋西方国家嘅民主自由。翻嚟继续讲。想去边度都听到澳纽广东岛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 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咁简单。 澳纽广东岛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翻返嚟澳洲路边社嘅有细聪同埋 Ivy。这一件人质事件呢，是应该令到我们审查到底我们在、前十零年呢，西方国家是做错了什么。我告诉你，我们做错了什么，是一些左交，尤其是呢他们怎样阻止关于伊斯兰教和、所有关于不同的民族的一些辩论、啊、就不可以谈的，因为谈就是种族歧视的。例如的，他们就是力保这个的反种族歧视十八 C、啊、这个反种族歧视十八 C 之前在节目都讲过了，就是有任何冒犯性的说话呢都是视为非法、 嗯、 这个恶法呢就是香港梁振英政府现在想在香港实行的法律、 嗯、 在澳洲就有了，就是因为这些法律就搞到澳洲今天变成这样。例如另外就是什么呢，前总理何华德就是，其实个情况同香港不是不相似的，他讲的这个关于即是移民审批权的问题的样。因为当时呢是有很多的、即是伊斯兰教的所谓的 refugee 啦，就是来到澳洲这样，跟着之后呢就可以即刻得到居留权的样。当时 John Howell 就觉得这件事不对的，他讲了这句话，他就说 We decide who comes into this country and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y come， 即是我们澳洲人是应该决定谁可以来这个国家和他们来的情况。而左交呢就是大力批评他，就说这些的说话呢是极端和歧视的。Pauline Hanson 又是、啊、他当时是说这个澳洲的多元文化政策令到人家是不融入社区。那我们呢尤其是环社区就塑造为他呢就是成为这个的大恶魔。 嗯、 他讲的有什么错、 嗯、 所以呢即我之前听陈文讲，即他说在德国呢，他说就算很多中国人呢都不会有个 Chinatown 的，他是特登要将所有人不是说分开啦，但是将他分散， 不要这么集中， 不要这么集中、嗯、就是等个社区可以和谐。Whereas 在澳洲你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种族呢就是 group 了在不同 的区分， 所以你就更加容易扩大他们的势力和他们的社区咯、嗯、 是的。同埋另外呢就是这个都是跟香港差不多的，就是保护自己国家的文化就是被视为歧视的，这个是香港的情况。所以为什么、即香港梁振英政府或者共产党这么喜欢学澳洲那些法律呢，就是因为澳洲那些法律呢就是按、 嗯、 即他会这样讲的，即他会说怎样保护、澳洲的生活方式，怎样是种族歧视呢。例如呢现在圣诞节了这样、okay? 很多左交是无论在、公众地方或者甚至私人地方都不给你把一些圣诞节的东西，他会投诉的。在 shopping center 他写 Merry Christmas 不行，我冒犯投诉，然后就找这个 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 然后就投诉他们，就说 offend 到哪些人， 直头啦，就连小小棵圣诞树都不可以在商场出现了。 嗯，同埋另外啊，即係我之前咧就真係好感慨啦，因為即係 NSA 為我哋打仗嘅軍人啦咁樣。咁、 嗯、 我之前咧就睇咗一啲左交嘅，即係嘅一啲撲街專欄咧咁樣。咁佢就形容即係呢一啲為我哋捨命嘅一啲嘅軍人咧，話佢係貪婪同埋種族歧視，為錢出去打仗。佢係教咗我哋嘅下一代係要仇恨澳洲，我自己經歷過。我自己经历过，当时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个英文的老师就说我不应该这么爱国，因为这个国家是种族歧视和对你不好的。 嗯、 我很感恩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父母老母就是时常是提醒我为什么我来到这个国家。我小时候就已经是看了1989、1964那些、坦克车那些片段，这样即是多少年轻人在街上慌失失地走、 嗯、 我知道为什么来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对我几好，我感恩。但是这个国家的左交，他就是想将这些仇恨澳洲的思想呢，就是要放入我的脑袋，我就不让他这样做。 嗯 啊、而事实上我不这样做呢，其实这件事是令到我很霉的。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在 SBS 做呢，其实这个是其中一个理由来的。因为我不肯跟这班左交指证澳洲，说澳洲人是种族歧视嘛。 嗯、 就是这样。这些极端伊斯兰教的分子是在澳洲绝对是一个问题，不单止在澳洲，整个世界都是问题，澳洲那些反而少。因为我们今个星期在看到，今天刚刚看到在巴基斯坦刚刚就死145个人。学生来的。这一班阿尔盖达就入了一间学校那里，跟着就乱枪扫射和放炸弹在杀小朋友。有其中一个老师呢，他就是 用汽油呢堵湿他这样样，咁跟住之后呢在学生面前呢鉴生烧死他。我在这里有一张纸呢，就是写了即是今个月里面呢发生的所有的、恐怖分子袭击这样样。即是他包括发生在伊朗啊、也门啊、阿富汗啊、Algeria、Israel 啊、泰国啊、Bosnia、Pakistan、Yemen 很多不同的地方、菲律宾都有。2014年10月16号伊拉克死13个，又是16号死25个，13号死12个，13号死12个，12号死1个，11号死37个，11号又死6个，10号死2个，十号又死7个，十号死1个，即系呢啲全部唔同地方啊？点解同紧日子呢？咁之后又系呢全部十号嘅，死9个、16个、6个、38个、13个。你话俾我听，极端伊斯兰教分子唔系问题？ 嗯，同埋我真系实在好唔明白，点解发生咗星期一嗰件事之后咧，有好多嘅人咧仲系未醒觉咯，反而仲更加去保护翻呢一个伊斯兰教嘅人啊？你明唔明啊？ 首先喺澳洲，因为我哋有呢一啲十八师呢一种嘅恶法，就系当你如果系批评呢一啲人咧，就系、是、歧视嘅。即系我可以喺澳洲路边写咁样讲咧，最主要原因因为呢个香港节目喺澳洲节目话俾你听，我冇可能可以讲嘅。我而家讲呢番说话。咁同埋另外嘅就係咩呢咁樣，即係佢哋即係好多时候啲左交嘅说话呢，就係唔係所有伊斯兰教徒都係咁衰。呢樣嘢我知呀、啊。呢樣嘢我知呀、啊、大佬。但係你说话唔係咁讲㗎嘛。即係你喺你个宗教里面係真係有一个极端嘅一部分㗎嘛。而呢一部分唔係細㗎嘛大佬。 是啊，而家又系咧 ，Facebook 咧有多 comments 就系话咧，其实你哋唔可以咁样去 即系嗰啲一足高系啦，唔包容、一足高打一船人嗰啲说话啊嘛。 其实佢哋先系受害者嘅呢班少数嘅 Muslim community。我话俾你听，我 喂大佬，而家受害人系边一个啊？受害人嗰群人系边一个啊？ 呢样嘢咧，唔知点解咧，系好奇怪，即系 我 所见到咧，系 apply 喺两种人里边，第一种人就系伊斯兰教徒，第二种人就是大陆人。咁点样 apply 大陆人里边咧？就是因为香港佢将呢一套咧就套翻落去中国啦，咁样样。佢话我吐口水嘅喺街边屙屎嘅，佢话我唔系个个大陆人都咁样做嘅。但系我问你呢一个问题，我问你呢一个问题啦。OK， 嗱，我哋话中国有贪污嘅问题，真定假 ？True or false？True，True。OK， 咁我哋话中国有贪污问题嗰阵时候，我哋系咪话每一个中国人都系贪污啊？是不是这样说啊？但是我可不可以说中国有贪污的问题啊？ 那 我可不可以说伊斯兰教是有极端分子的问题？讲不讲得啊？又不讲得的。 是的。 我再问多几个，因为今个星期呢就是说这个白犀牛呢就全世界剩下五只，那就是基本上 是绝种的了。因为你五只你之后再在里面繁殖呢，就是这个就是 incest 啦，这样之后生出来就不是白犀牛了，就是白痴犀牛了，生出来那些就、嗯、OK， 我问你，你估下是为什么他们或者他们绝种的理由跟哪一种人是很有关系的？你自己用脑想一下啦。因为中国人用来整中药，同埋佢要西游角嚟到摆间屋嗰度，觉得好型，佢、 嗯、 绝种仲好啊！因为你睇我屋企呢件西游角咧，而家仲值钱，因为佢哋已经绝种啦、 嗯。 所以绝种系对佢嚟讲系好嘅咁样样。好啦，咁我话俾你听 ，OK， 嗱呢一个咧导致白西游所绝种嘅问题咧，系同中国人有关系嘅。咁、 嗯、 我而家系咪话中国人每个人屋企都有白西游角啊？我系咪咁讲啊？ 唔系。 好啦。澳洲人喜欢 BBQ 的、嗯、我是不是说2000万澳洲人都喜欢 BBQ 啊、 嗯、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不喜欢 BBQ 行不行、啊 嗯、 天主教的 OK， 天主教教会 他们有这个侵犯小童的问题，国际性的问题。OK， 咁之后咪好多个国家嘅政府咪查天主教教会咯， 系啊， 系咪啊？ 嗯， 咁但系系咪每一个天主教嘅牧者同埋领袖都系有搞小朋友啊？ 不是， 呢、這个咪 common sense 咯，大佬。 嗯， 即系我家阵唔系话每一个伊斯兰教徒都系衰人，有好多系好人，我有好多系朋友添。咁但系而家系讲紧伊斯兰教系有问题啊。睇唔睇到啊？ 即系如果你在俾我哋睇到嘅一件事嚟噶嘛？ 即系如果你系讲即系我讲翻天主教教会嗰个问题啊！即系如你谂下会唔会有人走出嚟话哦天主教教会嗱咁其实我哋唔可以净系话佢嘅嗱，因为咧搞小朋友系有好多唔同其他人噶嗱，狮子会曾经有搞过啊，扶轮会曾经有搞过啊，打 tennis 嘅打 baseball 嘅曾经有搞过啊，摄影学会有搞过啊，喂咁所以咧，我哋就算查嘅咧，唔应该净系话。他们应该全部人都查晒，有没有人敢讲嘢噶？ 嗯，戆居人嘅人讲啲咁嘅嘢咯。 所以即系喺呢一个国家咧，即系我唔系话唔欢迎人哋入嚟啊。但個問題係咩呢？你嚟到澳洲，我哋係要做一個審視下咧，或者審查下咧，就係、是、審查嚟到澳洲嘅人係咪真係尊重同埋中意澳洲人嘅生活模式。即系如果唔系你唔好嚟呢个国家，求下你唔好嚟，唔系因为我系歧视啊，唔该你唔好摧毁我哋呢个社会。即系我哋澳洲系好好嘅，即系我哋以前咧就是、一个同化政策，就即系你嚟到咧一定要即系吸纳晒我哋嘅文化，你自己文化自己留翻喺屋企。而家冇呢样嘢，之后咧就系、是、有呢个融入。社會的政策就是話，你將你的東西帶來，那你也都是拿一些我們社會的大家融合這樣，這個就是融入社會的政策，但是這個都被 cancel 了。我們現在的所謂的多元文化政策呢，就是說呢，你來到澳洲你不需要我們澳洲的 culture 的， in fact 呢，我們以前 celebrate 聖誕節的，現在不 celebrate 了，我怕我 offend 到你，我們以前就是會感謝我們那些軍人的，我們現在不感謝了，因為我怕我 offend 到你。甚至他们是会跟这些新移民说，你不应该尊重我们，你不应该尊重我们的文化，因为我们是种族歧视的。就好像如果在香港这样，即是 有一些大陆人来到的这样，即是香港人即都没有去到这个这样的地步，就直接告诉你，哎呀广东话是衰的，广东话是戆居的，你不要讲广东话，我们的法律啊，还有即英式的普通法啊，是不好的，你不要喜欢这样东西啊，这样东西是邪恶的。即是不停将这些思想呢，就是给这些的多元文化社区。 嗯， 即所以有很多人来到澳洲的时候是怎样呢？本身没有竞争这个国家的。你就是来到是给这些左交荼毒，令到他争这个国家。嗯，所以即我自己是亲身经历过这些东西。所以我刚才都平时有说。所以为什么我在这个节目和其他节目成日都是要强调一件事，就是澳洲并不种族歧视。 嗯， 点解我要咁样做？因为当你成日讲澳洲系种族歧视，你系积少少、积少少、积少少、积少少嗰阵时候，就导致今日嘅人质事件，系完全有关系嘅，系完全有关系。所以我由始至终都系 refuse 话澳洲系一个种族歧视嘅国家，而且事实上亦都唔系。我一间就会解释我一阵就解释点解啦，咁样。所以即系点解我哋澳洲一定系要知道呢一个极端伊斯兰教分子系问题咧？咁样，因为我哋要对症下药啊。即系我哋冇可能话即系伊斯兰教唔系问题嚟噶，好似即系左部 the age 咁样。即系喺呢一单新闻里边，佢系醒目到可以伊斯兰呢一个字咧，系喺佢嘅报道里边系一次都冇用过嘅。 我就系啱啱想讲 A B C 又系咁样，成份。报纸成文 article 系冇一个 Muslim 嘅字，净系话一个男人做咗啲咁嘅嘢出嚟。 佢去死啦！佢去死啦！ 系啊， 佢去死啦！吓， 真系好不知所谓。 即系你要对症下药啊嘛！你如果系喺天主教教会有问题，你要只要睇下天主教教会里边系咪有啲 system 啊 procedure 里边有问题，就对症下药。你唔可以今次有一个伊斯兰教分子做呢一件事，你就话哦，因为咧呢个人咧系即系因为我哋系有保释嘅法律嘅问题啫咁样样。如果呢个人咧冇被保释就唔会咁啦。咁跟住下次嘅我哋就话哦，因为呢个人咧系年轻咁样样。咁跟住再之后嗰次，哦，因为呢个人穷。咁而第四次，哦，因为呢个人矮。咁之后咧就话哦，呢个人系。肥，喂，你唔可以每一次就谂，系啦，佢每一次呢啲事，佢系有一个 common denominator， 一个共通点。呢、這个共通点系咩咧？ 盖过咗呢样嘢，即系盖过咗话呢个 Muslim 呢一个 少数民族做嘅嘢咯。 咁你就唔可以对症下药咯，咁 咪咯， 咁你会死咯。咁呢啲事情咪不停咁发生咯。即系我都好中意爱与和平，我都好中意，但系你唔系用爱与和平嘅方法嚟达到爱与和平，即系你嘅和平你系要用枪嚟到 defend 嘅话， 我唔觉得呢样可以爱与和平可以解决到。 所以点解啲左交咁妄居咧？即系佢哋就系认为爱与和平就可以达到爱与和平。我话俾你听，唔系啊！你睇下当时越战啊、韩战咁样几死人 hippies 啊，就、yeah man， 佢系吸大麻嗰啲咁嘅，就会 all about peace man。佢哋嗰啲 peace man 咧，就系导致今日有北韩；佢哋嗰啲 peace man 就导致今日越南冇咗南越，就变成一个独裁嘅越南。柬埔寨都系一样。 嗯，但你知唔知道而家有好多嘅下一代喺澳洲长大嘅下一代，都系觉得伊斯兰呢个国呢、這个点啊？呢、這个 宗教 系啦，都系 peaceful， 都系 love 噶。但系即系我睇完呢样嘢之后，我会觉得点解佢会喺呢一个西方国家里成长嘅时候，点解佢会接收到呢啲咁嘅信息咧？你明唔明啊？即系点解佢会有咁嘅反应出咗嚟？点解？即系连一个咁普通一个新闻，你都唔去睇嘅时候，点解会出咗啲咁嘅 comment 出嚟咧？你真系会好气愤嘅，你会见到啲嘢。 呢一个咧系即系即系我同埋我都要想加句咧，就系话咩咧？就系伊斯兰教咧唔系种族嚟噶吓，伊斯兰教唔系种族嚟噶，所以收皮啦 ，is racist to Islam， 你收皮啦。基督教都日日俾人嘈啦，日日俾人 hurt 啦，天主教教皇都日日俾人 hurt 啦，即系耶稣像都俾人抌鸡蛋啦，系咪啊？你有乜嘢问题啊？你黐孖筋好啦，呢一件事可以有一个好嘅结果，个结果就系可以俾我哋一个机会可以反思，尤其是系你俾呢啲左翼嘅人咧，要思过，要谂自己做错啲咩。我头先之前所讲嘅啲嘢系你哋做错，咁好啦，我哋喺星期一里边见到真正嘅邪恶。这个邪恶就是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的邪恶。OK？ 好了，但是左翼人士就怎么样呢？他们很多时候就爱与和平啊，和反歧视啊，这样。他们就竟然可以将这个邪恶呢，由这个恐怖分子呢，就转移去歧视的这个问题。将这个邪恶这件事呢，就变成种族歧视。我告诉你他怎么可以做到，就是这件事我真的。我真系服佢哋，我真系写个服字，我真系写个服字。 即系明明邪恶嘅事情发生喺你眼前，点解都可以由 A 变去做 B， 仲系咁理所当然、大条道理嘅？可以 系啊，我真系好晒嘴，我见到件事真系好晒嘴。即系我睇呢件事，我就呢件事系好差，但系起码呢一个可以俾到一个机会我哋学嘢，但系 反省、 反省唔到，反省唔到。嗱，即系同听众唔知道我哋想讲咩，所以我要解释下先呢一件事。嗱。在这一件事发生的当日的下午呢，在这个 Twitter 里面呢就出了一个的 trending 的一个 hashtag 啦，这样即是个个都在这里，即是这个热话啦。个热话呢就是叫做 I'll ride with you。I'll ride with you。意思呢就是我同你搭括弧车这样。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呢？那个目标呢就是要保护呢一些伊斯兰教徒呢在即是这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啊，同埋返屋企啊嗰时候呢就唔好被伤害嘅咁样。咁亦都呢之后有好多人响应呢样嘢啦，咁例如即係我哋嘅澳洲反对党领袖啊 Bill Shorten 呢，咁佢係咁样讲嘅，佢就 Australians tonight doing what they do best, uniting to overcome intolerance and hate。即係佢话呢澳洲人呢而家就係做佢自己做得最好嘅啦，就係团结嚟到胜过不包容同埋仇恨。咁有另外一啲人呢佢就话 ,Come on Australia, we're better than this, 即係即系话啊，澳洲人 ，come on， 即系我哋唔应该咁衰嘅咁样样啦。吓，当你系见到呢一啲嘅 Twitter 嗰阵时候，你会想象发生咗啲咩事啊？即系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反应啊？ 嗯， 咁大部分人都会谂，梗系有好多伊斯兰教徒俾人打啊，喺街上俾人闹啊，咁样样啦，系咪？ 哦，我见解咪咁。 唔系，即系你见到呢啲嘢嗰阵时候，你会咁样 assume 啦。即系如果唔系，点解会无端端 arrive with you 啫？ 系 咪？即系你无端端出街嗰阵时候话，哦，你使唔使人陪你啊？咁样，咁你知道，因为你系女仔啦，咁样样。咁但系如果今日我要同 Muslim 讲 arrive with you， 点解啊？梗系人想伤害你啦，咁系咪？好啦，即系呢一个系我哋嘅设想啦，咁样样嗱。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在我们这个有五百万人的城市里面，经过一件这样的事，没有袭击，没有人被人骂， 即系澳洲人嘅理性包容同埋克制咧，系可以话系不可思议嘅。 嗯， 吓，即系你想象下，如果同样事件发生喺香港啊，即系有一个伊斯兰教徒入咗即系一间 Starbucks 咁，跟住之后之后仲有好多人质啊，令到佢系好惊嘅咁样样。咁你谂下，当日伊斯兰教徒即系喺弥敦道行嗰阵时候，有冇运行啊？梗系冇啦， 掉头走啦。 系啦。你想想香港人会不会大声闹他啊？你想想会不会啊？你想想会不会有人被人打？梗系会啦。喂，即系日本人好好地去中国 shopping 啫，大佬。咁你无端端发个癫，咁跟住之后又打人啦，咁样。因为系几十年前打嘅战争，系佢阿爷得罪咗佢阿爷，根本系唔关事，你都打人啦。所以即系包容，嘅克制。即是可嘉的，是应该赞美，是应该赞赏，是应该表扬的。咁但是呢，即我要讲下就是什么呢，就是呢件事发生之后嗰日，我是有去到即是事发现场咁样，即是我同埋好多其他人都是咁样。咁其实呢个是冇话咩人发起嘅，咁样只是有一个人呢 自发性 早上咁要攞扎花，咁然之后就摆咗喺个铺头门口。咁跟住之后呢，就是有数百名嘅市民呢，即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啦，咁样即是都是去到呢一个 Martin Place 系献花，咁同埋都是即是向死难者就送上哀悼啊咁样嘅。咁當時咧就係有數名嘅伊斯蘭教徒咧嚇，都係有去到，都係有默哀，都係有獻花， 有喊添啊， 有喊。 見到張相。 嗱咁佢嗱，所以你大家要留意咧，即係我喺呢個節目裏邊，我係即係我要重新講好多次，就係我不停係講極端伊斯蘭教，即係你唔好 take me out of context， 我再講一次。呢啲伊斯蘭教教徒佢係愛國嘅伊斯蘭教教徒，佢係我哋可以接受嘅伊斯蘭教教徒。OK， 佢嚟到我哋嘅國家，佢哋即係呢一個哀痛，佢同我哋分享。佢去到呢一個 Martin Place 嗰陣時候，係並冇受，即係我去嗰個好耐，我去咗好耐，冇任何，同埋有好多添啊，冇任何嘅冷眼，冇人鬧佢，冇人打佢哋。甚至係有數名伊斯蘭教嘅女人戴曬頭巾，將带埋小朋友一起去。如果是讲到这个城市咁种族歧视咁危险嘅，你点敢带小朋友出街？你匿埋屋企啦。 系啦，我就想讲何来种族歧视呢样嘢咧。 所以即系大家要知道就系咩咧？就是、澳洲系一个出名种族歧视嘅国家。我一路喺呢个节目里边话俾大家听，呢个系 bullshit。见到啦。OK。冇种族歧视啊！就算发生咁大件事，澳洲人仍然系大显佢有几大方啊！冇种族歧视啊！好啦，即系当时系好感动，系有即系系哇系有成十零平方米嘅花咁多。我即系当时系有好多嘅男人喺嗰度都喊。 嗯， 系啊。 嗯， 有啲人自发性唱歌，唱圣诗。 嗯， 吓有啲人吹口琴，自发性嘅。 嗯， 吓咁样样。咁但系喺。即系就系喺呢一个嘅即系悼念嘅位置之际咧嘅附近咧，大概廿零米附近左右咧，就系、是、坐咗一个左交吓，即系你系左交，你认得出嘅， 你一见到 系啊，因为佢粉红色头发啊，咁你之后着晒啲黑色衫啊，着住高 boots 啊咁样样，系啊，即系我唔敢话佢奇怪，因为呢啲又叫歧视啦，又十八师啦，又 discrimination 啦，咁样费事讲，即系总之你见到呢个系左交嚟噶啦，咁样，咁佢就揸起住个牌写住 I'll ride with you， 就个 hashtag， 就个 hashtag， 数百人我睇住望都冇望佢一眼，就咁擦身而过， 嗯哼 ，OK， 吓。咁咧，佢之後係佢係揸揸下，即系我走嗰陣時候，佢揸到冇癮啊，玩電話添啊，揸到開始咁樣。 低頭族啦， 係啊，包括數名伊斯蘭教教徒都係擦身而過，唔需要佢啲寶貴嘅服務。 嗯， 可見就係咩？可見就係澳洲唔係種族歧視， 亦都唔需要呢樣嘢， 亦都唔需要呢樣嘢。呢一件事根本成個都係假想敵。是一个稻草人，是假的。我告诉你这件事本身是怎样发生呢，原来呢就是有一位女士啦，她就叫做 Rachel Jacobs。 有两个讲法的，就是 我见到这 个。我那个讲法就是我见到那个呢，就是说有一个那个亚洲人呢就叫 Tessa Kum 这样。 Okay。 她呢就是说搭火车的时候呢就是见到呢个伊斯兰教徒想除她那个头巾，然后之后呢就是她觉得很感动，然后之后她就说你不要除，我陪你一起走，这样彰显正义啊这样。 我见到。 哦，幾耐算啦，冇嘢。 即係呢個係佢個講法啦。咁我相信有其他嘅講法，咁都唔知邊啲發起㗎啦。其實即係呢啲呢 Twitter 嗰啲咁樣嘢係咪？咁即係個講法就係咁，佢都係俾呢個 ABC 電台就係訪問啊，即係話哎呀你好英雄啊咁樣嗰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其實有冇種族歧視事件發生先？根本就冇。系啦，咁但系咧，啲左膠咧，佢就執起咗呢样嘢咧，就製造咗一個假嘅敵人出嚟，依一個 straw man， 根本係冇發生到種族歧視嘅事件， 妄想症發生咯，因為呢啲事實喺妄想，死啦，會有人害啦， 咁所以點啊？所以點解我見到 Bill Shorten 啊，同埋另外一啲人 post 佢話 ，Oh come on Australia，we should be better than this， 我哋唔應該咁衰啊，同埋 we have to overcome intolerance。我話俾你聽 ，intolerance 當日真係有發生嘅，但係 intolerance 唔係發生喺車廂上面 ，intolerance 係發生喺。在咖啡室里面 还有个 victims 个受害者千祈不要将那个 victims 那个那样东西 label 了去其他那些中东人而是真的 victims 是那一天那些人质来的 所以 千祈不要捞乱 对这班左膠呢即是我不得不写个服字我真的服了他们真的即是这一天是一件这么明显发生就是什么事就是保守派 所警告多年的一段说话就是说如果你不停是有这些这样的、移民政策多元文化政策乱禁给一些极端伊斯兰分子来到澳洲、开他们的那些、清真寺跟着是不 check 他们我们今天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instead of 我们大部分的众人是说哎呀原来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应该严重审视一下他不是这样做的他们就是回去讲回种族歧视的东西 which is 为什么我们今天是死两个人就是因为我们以前讲种族歧视的太多将我们是带回去这个问题的源头个问题的源头就是不让我们 debate 整天讲种族歧视他们就将我们 attention 放在那里真係犀利，真係我唔即係啲左膠佢係做一樣嘢就好叻，就係佢嗰啲 media， 即係佢啲傳訊方面係做得好叻。呢樣嘢我唔即係我唔可以唔寫個福字。咁、但係、個情況就係咁啦，就是、我哋今日度過咗一個咁痛苦嘅一日，我哋唔會學到任何嘢，因為我哋最後都要話呢一個係一個種族歧視嘅事件，明明喺我哋眼前見到最邪惡嘅事情。我哋就将呢一个邪恶嘅焦点就放咗喺种族歧视嘅人上面，但系根本呢一个人系唔存在嘅。 系啊，呢样嘢系唔存在，冇呢样呢样嘢。 即系你即系就算系喺呢个五百万人嘅城市里边啊，我当有一个即系冇读过书嘅咁跟住心烦气躁嘅年青人，咁跟住佢见到一个伊斯兰教徒唔顺眼，咁要搣咗条筋用粗口闹佢。我当有一个系咁啊，你都可以指住话佢话，哎呀，你唔准咁样噶，即系我哋澳洲唔应该系咁啊，所以我哋系 I ride with you 啦咁样样。咁你起码都有一个说法啊，系咪啊？你家阵连呢个说法都冇啊，根本就冇一件咁嘅事件。所以 我另外想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呢、這个 test come, 即是这个发起人呢樣、即之后有人起他底他就发觉呢原来呢他是、很喜欢写东西的、他其中写了一篇东西就是九千字、他的主题呢就是我仇恨白人 I hate white people 這樣、他其中一段呢就真的精警他说 I'm not angry because I'm struggling with mental illness I'm struggling with mental illness because I'm angry 即是他嬲到自己癫了即是他系啊，即系佢话我嬲唔系因为我有精神病，我有精神病系因为我嬲，即系呢条友佢自己自认系黐线嘅， 好圆啊呢句说话。 即系所以点解即系喺呢一件事咧，喺呢件事咧，即系点解令我咁嬲咁气愤？点解令到我咁嬲咁气愤？即系喺呢一件事里边咧，即系当你系警告话有呢啲惨剧系将会发生咧，人哋又话你歧视，吓人哋又话你制造恐慌。咁当呢一件事真係发生嗰阵时候啦，你就将件事又带返去种族歧视嗰度。我哋喺呢一件事里面可以得到一个好嘅结果。唯一好嘅结果就係我哋要学识我哋之前做过啲咩，真係要审查一下自己嘅社会係咪出咗咩问题咁样。咁我都要解释呢，即係呢件事我唔係即係话要拉晒所有啲伊斯兰 教徒出嚟要佢除晒衫咁样，之后要逐个手身，唔係咁嘅意思。即係你即係我当我即係我係一个教会嘅成员啦咁样。咁如果係有揭发咗出嚟，就係话我嘅教会里面係有 人又係有牧師性侵犯嘅咁樣。咁我第一樣嘢，咁我就係一定想供呢個牧師出嚟啦，係咪？ 嚇， 為咗呢一個教嘅聲譽啦，為咗教會嘅聲譽啦，首先就咁，同埋另外嘅，亦都係為咗我將來嘅喺呢一間教會嘅下一代啊，各樣咁樣。咁我係咪都希望我哋教會係可以審視下自己有啲咩 procedure 或者有啲咩問題出錯啊 ？OK， 係咪要咁樣做啊？係咁啫嘛。 嗯，唔 系，并唔系话所有伊斯兰教徒都系坏人啊，并唔系咁讲啊。但系事实上真系有一大众嘅极端伊斯兰分子，无论喺澳洲、欧洲、中东，系将呢一个世界反转再反转。 嗯， 明唔明啊？唔系话所有伊斯兰教徒都系坏人啊，唔系啊。 我哋亦都唔系咁讲。 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件事点都唔系一件好事。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借用这件事来反思。但是当我们一日有这班扑街冚家产左交在这里，在左头左势，我们只是会不断见到悲剧。 嗯。 那我希望即是澳洲的市民，尤其是即是 我做这个节目呢，不是讲给澳洲的白人听，我做这个节目 是讲给 澳洲 的华人和香港的华人听。不要危言耸听说澳洲是种族歧视，没有这样的事。同埋你不要以为自己成日即系话人种族歧视可以得到一啲着数，即系例如过关嗰阵时候啊，咁样自己带啲咸鱼嚟澳洲啊，咁跟住就哦 ，I don't know English， I really don't know this is food。咁跟住之后你以为自己好过瘾可以过到关啊，咁样样吓，或者你会话。Oh, I've been racist attacked before. 咁跟住之後啲議員啊或者咩就，哎呀，我要聆聽你嘅説話，就係覺得自己好巴閉啊。或者社區領袖啊，就成日借用呢一啲種族歧視嘅事件啊，嚟到得到自己更加多嘅聲譽啊咁樣。你唔好以為呢啲好過癮，你唔好以為呢啲好過癮，就係因為我哋有好多人喺澳洲，成日都指證人哋話種族歧視，令到政府驚咗唔敢。不敢實行 18C 不肯實行一些可以保護澳洲人的法律，包括我們澳洲華人社區的領袖，當時政府是說要改革這個 18C 的時候，眾多華人社區領袖是走出來寫信請願澳洲，說不要改這個的法律。這些的問題，即是我哋今日恐怖分子同埋伊斯兰教，即系对于澳洲所影响嘅问题，必定要讨论，因为唔讨论系唔会搞得掂嘅。但系一日有十八师就永远都倾唔到。 嗯。 但系我哋呢啲华人社区领袖就系为咗佢哋少少嘅私利，为咗佢哋嘅私利，就令到两个无辜嘅人牺牲。呢啲事情即系我唔系话拉得好远啊。因为一早告诉你是会发生的，为什么当时说我不行了，我们是真的要现在做这件事来到对于极端伊斯兰分子是要有一个真正的讨论，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我们澳洲即自从九月的时候已经将我们 的恐怖分子的 alert 就变成红色，就是说是很有可能有恐怖分子啊，就发生咯。 为 什么我们不谈得啊？点解我哋唔可以讨论改变我哋嘅政策啊？就系因为十八师，我哋澳洲啲华人社区领袖，同埋呢一啲嘅伊斯兰教领袖 ，which is 佢哋都系好反对呢一啲反恐嘅法律嘅。我唔知点解啦，我唔知点解啦。因为如果我嘅教会系有好多即系有一啲穆斯性侵犯嘅咁样，咁跟住政府系要推出一啲反性侵犯嘅法律嗰阵时候，我唔会话，你咁样系歧视我教会，我唔会咁讲噶嘛。 嗯、 我会话。政府你做得啱、 嗯， 我都想我的教会干净、 嗯， 多谢。我会咁讲啊嘛，我唔明白点解啲伊斯兰教嘅领袖佢唔肯支持呢啲嘅法例。 嗯， 咁但系我哋华人嘅社区领袖就系同呢一班伊斯兰教嘅领袖咧并肩，即系一齐反对十八师，反对呢一啲反恐嘅法律。点解？讲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